给你，今天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希伯来书，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是不是今天能够把握今日，多多的仰望你，也求你时时刻刻光照我们，是你的话坚固我们的信心，跟随。感谢赞美主，奉主圣名，阿门。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熟悉的。希伯来书第三章，起。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舍利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敬虔敬重，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是以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经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看，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正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的尸首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刚才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啊？摩西。那么第一章我们看到讲到了天使，讲到了先知，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耶稣比天使更高。那么到了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又比天使什么更低。到第三章说到耶稣又比摩西更高。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他作为神作为人啊，作为神作为人，作为人的时候呢，第二章告诉我们有很多处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弟兄啊，兄长，我们是他的弟兄，是吧？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都看见在第二章第11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属于，所以他称他们为什么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在你的名，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称 颂雅，颂雅以第十第十七节，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啊。哎，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呢，刚开始我说过是一个连贯，所以啊，第二章所以你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到第三章呢，和第一章、第二章又有连贯。你看第一节说同盟天召的什么圣洁弟兄啊，哎，弟兄提到是谁啊？耶稣，我们是他的弟兄。那么这一节圣经呢，就包含了三位一体。同盟天召，天召是谁啊？上帝的什么呼召？我们是顺着上帝的呼召，是天召，哎，去寻求神，将来达到神的宝座前。那么圣洁就是我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洁净，圣洁的弟兄啊，哎，弟兄啊，我们称为弟兄是因谁的缘故啊？是因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所以称为弟兄，是他的弟兄啊。所以这一节圣经呢告诉了我们地位，你们应当思想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说我们信耶稣不是随大流，而是思想，要把神的话语思想再思想，昼夜思想，这里变为有福。要思想神的话语，要知道神话语中的奥秘，昼夜夜间还要思想。那么第二节就提到了，你看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哎，这儿说到与摩西是什么尽忠一样，但是下面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见到方公比方公更尊贵。摩西是谁呀？摩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到如今在历史上他是地位最高的，他比天使还高。为什么？他面对面和上帝说话啊！你看历史上哪一个先知和神面对面说完话以后脸上发光的，记载圣经里面只有一位，就是摩西，脸上都发光啊。另外摩西是谁啊？摩西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写作者，对吧？哎，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这摩西五经、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但这五经呢是谁写的啊？叫摩西五经。虽然后面那一部分可能摩西去世以后啊，有一部分不是他写，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是由谁传达下来的？摩西传达下来。所以说你现在问犹太人，他肯定说，你说摩西高啊还是耶稣高啊？说耶稣算什么？耶稣可能和摩西相比嘛，是吧？耶稣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死的人，在犹太人心目中或者在罗马人心目中，那么当时钉十字架是最羞辱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标记，对吧？你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说他呢怎么能和摩西相比呢？我记得我在这个上神学的时候，有一堂课是学习犹太人会堂，然后就到犹太人会堂去实地啊，去听拉比给我们讲课啊，拉比，那么拉比给我们讲的时候呢，哎，突然间来了几个犹太人，也去这个会堂里面，哎嘛，就是我就和他们聊啊，我说我们是信基督教的，不是信犹太教的，哎，我们有个课啊。我说你们在那个，你对耶稣有什么看法？说耶稣呢，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先知啊，他一个大先知，但是耶稣不能和摩西相比。他当时就跟我说这个，他摩西是谁呀？是吧？摩西在他们心目中，谁要敢说摩西啊，谁有比摩西高的，当时就冒着生命危险。所以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非常伟大，就是伟大的这样啊。他说他比摩西更高，他把耶稣说 比摩西更高。那当时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啊，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摩西就是最大的先知，上帝最忠心的仆人，而且是把他，他们把他几乎当作神了。所以说，当摩西去世的时候，啊，上帝呢早就预见到这件事情了，啊，就把他的身体给藏起来了。藏的时候还和这个魔鬼、天使长和魔鬼征战来着，是吧？哎，最后夺过来了，夺过来又藏走了。藏以后呢，要不藏的话麻烦了，是吧？不藏的话，犹太人、以色列人，他给你弄个像，摩西像，挂在那儿，是吧？哎，领我们出埃及的就是这个摩西，啊，所以说神知道他们拜偶像。你看，从古至今，凡是伟大的，你像耶稣啊，你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啊，约瑟，哎，没有任何一个人留下他的像啊。像现在画的耶稣像，他是有的人根据的裹尸布是吧，阴影啊，弄成这样，不是这样啊。所以说，神不让人挂像，就是不让人拜偶像。说家里边呢，最好也不要挂这个耶稣的像，是吧？他不是耶稣，但是有的，你像我这办公室有一个祷告的那个哈，他没有挂这样的，他让人祷告。你一看是耶稣，哦，想起祷告了。所以我每天来到这个教会，我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先祷告啊，先就是说提醒我们祷告，这可以，但是不能够跪拜。所以天主教他就把玛利亚那个像搁那说上台忏悔，是吧？哎，我在这个长大时候我就去参观这个啊天主教堂，我看啊就好多人去这个先向玛利亚来忏悔，是吧？很虔诚的啊，那就不对了啊，那不是玛利亚，就是玛利亚，你也不能向他祷告，他不是神，他是人，和我们一样。那摩西是谁呀？摩西我们都知道，他小的时候差一点死了，对吧？在河里边，哎，摩西的经历啊，非常的什么，让人感觉到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起伏不平啊，差一点就淹死了，哎，转眼之间变成了哎王子，那么就学了所有全埃及的知识学位。这是神给的这种反合性的这种这个预备。哎，再转眼之间40岁了，他出去觉得好像行了，我能拯救以色列人，40了，是吧？咱中国是32亿，他40是吧，要你啊。所以说我要拯救以色列人，我学了全埃及的知识，那么我又是王子，哎，他又出去要拯救以色列人，用他的血气拯救以色列人。那么谁没有答应他，马上就成了一个逃犯，是吧？杀人犯，哎，王这个法老就要杀他，他跑了，一看完了，啊，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哈，哎，走了以后呢，跑到外邦，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啊，再成了一个牧羊，哇，40年，又是40年，那就80岁了，啊，这80年当中啊。他经历了多少？80岁老头了，是吧？哎，他自己写的书是说，人的年日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发的不过是老虎出凡，转眼就没了。我们变如飞人，那就是说他自己那个时候都说，人的强壮不到80岁，然后活到80就说是完了，也就面临着死亡了，是吧？这个时候呢，神开始用他了。那么，神用他的时候呢，神要洁净。所以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你犯什么罪谁不会惩罚啊？但是你像摩西没信主之前，他没有被神用之前啊，孩子生下来以后他没有8天给他行割礼，对吧？但是呢，等神要用他了，在路上的时候神一看见要杀他，是吧？啊，为什么呢？因为还没给孩子行割礼，所以他的妻子西弗拉就拿了一个火石给孩子行割礼。那么这件事情让我看见，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你了，要洁净你，你要完全按照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的这种标记行割礼， 在神面前完全服下的顺服下的。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是上帝面对面和他说话，摩西写了创世纪，让我们知道了上帝的创造，摩西又面对面的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写了十条诫，也就是律法，他颁布律法，摩西才告诉我们以色列将要发生的将来啊。他写的书当中有关于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亡国、以色列人复国，上面都有包含在内神命记当中啊。那么摩西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先知当中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甚至于他的师属天使长和魔鬼都要征战，就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人物是不是他有特别的特殊之处啊？比如说说他神应该啊给他一股特别的地位，或者特殊的和以色列人不同的地方？不是。所以以色列人犯罪不能进入安息迦南地，摩西犯罪也照样不能进入安息。所以说摩西犯了什么罪啊？是不是把那个石头把那个板约板给摔下来了？是犯罪？ 不是， 不是。是哪个犯罪啊？哎，他拿那个杖砸那个石头啊，砸磐石啊，哎，这就等于是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啊。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吩咐磐石，就必出水。”他当时呢，一气之下敲了几下啊，一敲他也出水了啊。但是呢，等于是没有敬畏神，没有把神的这个话放在眼里边啊。所以说呢，他啊，这上了山上去，只能远远的啊，120岁望着这个家里，他120岁的眼睛，他能看见吗？能看见。上圣经说的眼睛没有昏花，耳朵没有聋，说明摩西死的时候是一个健壮的，他不是老死的，啊，不是生老病死老死的，但是时候到了，谁咔嚓就把他给收走了，就这样啊，就到时候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因为神的时候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我们知道他走了多少年啊？40年，60万人40年倒闭的旷野。那么这40年当中，以色列人本来是摩西告诉他们要进入安息，所以就跟着他出来了。但没想到全部都死了。他要早知道这，他不出来，是吧？他不如不出来了，是吧？在旷野里边这个沙漠。我曾经在那个地方啊，红海还有那个沙漠，我在那待过啊。那个沙漠和咱们这个沙漠不一样，那沙漠那水啊，就挖出来水以后啊，有毒，哎，所以它寸草不生。所以那个我在这阿拉伯国家的时候，我知道喝那水都是喝那海水淡化的，哎呀，那水还咸的，淡化完了还咸，不好喝啊，因为他们的水啊是有毒。所以为什么你看咱们读圣经的时候就马拉苦水是吧？好多的苦水就发现盐，啊，一发现盐，哎，灵了，神就听了，就来好水了。所以说拿着神呢开玩笑是吧？哎，在旷野试我看我40年之久啊！哎，你看那个这是在第几节啊？ 第九节 是吧？在那你们只能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圣经呢，不是希伯来人书的作者写的，是谁写的？你看这诗篇第95篇啊，诗篇第95篇。95篇，也是从第7节开始啊，7到11节，你看是吧？哎，谁要是找到他念一下，你看，7节到11节， 因为 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并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好，感谢主。你看神的发怒先是什么发怒啊，后是什么厌烦啊，烦了啊，你一定在试探我烦了，最后是什么启示啊，是我你们断了吧，这个我有爱的，所以说很可怜啊，发完怒，发完怒后就厌烦了，厌烦以后就启示，启示以后确实就没进去，是吧？你看他们这个派了12个本来能进去的，派了12个人去看看，看完以后呢，那身量高大啊，咱们是在面前他站着好像炸猛一样，炸猛是什么？就骂他，是吧？哎，就这么小。你看在网上啊，我在里边就发现一个新闻，你要在网上你说巨人一点，这个阿拉伯的沙漠里边现在发现巨人，不让人知道，但有一个私人飞机都拍下来，他那个人呢3米多高，那比这个高多了，是吧？那大骨头的人啊，那个巨人发现在这个格雷亚又很大啊，你在网上一点的话，你点巨人的图片，那个人站在他的头上往外刨着沙子的时候，站在头上比头还，你想想这个人多大了啊？ 在什么？ 在什么上？ 头啊。那个那个颅骨啊，哎，你想，就这么大，是吧？据说呢，说这个，反正创世纪那个时候，人差不多就这么高，就是手一拔那树，一拔就大粗粗。说人的骄傲，活得又长，啊，又高又大，是吧？他就开始骄傲，哎，一骄傲就把神忘了，神就灭绝了这个时代。留下来罗亚一家八口。那么这个呢，人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这个以色列人呢先经历了什么，跟着摩西出埃及，是吧？这是第一个阶段，跟着摩西出埃及，出了埃及以后呢，第二阶段就是因犯罪倒闭在旷野，是吧？第三个阶段就最终因自己的不幸没有进入安息，这三个阶段啊，摩西跟着摩西出来，第二阶段开始犯罪，第三个阶段不信和进入安息。那么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说了，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也就是说现今，也就是当今，此时此刻，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森宝，是一个影射和一个象征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啊，第一次的救赎，从魔鬼的权下，我们原来不信主，对吧？哎，脱离了魔鬼的权下，脱离魔鬼权下以后呢，那么就开始经历上帝。在经历上帝当中，如果你是一种试探的口气或者这种想法来看看上帝到底是他能有多大的能耐啊，不是说一种信，那么就要死。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你得到了圣灵的内住，也就是说重生，要把原来的老我什么死透，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老我全都死了啊，倒闭在旷野。我们呢不是说是死掉，而是把原来的你的这个言行以及你的一切的心怀意念，在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些都要去掉。我原来嫉妒纷争是那种脾气，那我信耶稣以后重生了，我要改变了， 改换一些旧式一个都是嘛建立新的。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感觉到我没改，或者我还是用原来的那种方式人生观去处理我们基督徒这种关系，说明我在神面前我要思想一下，我是不是重生了，是不是得救了。得救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说，圣灵在你心中微小的声音来责备你的时候，那么你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什么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在神面前，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说好多信主的人最后到了耶稣审判的时候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聚集，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还行什么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糟糕的人，让我去吧。什么意思？得救啊，实际上是一个要有阶段性的，也就是说你在神面前一定要努力，唯有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啊。这个所以你看第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什么坚持到底，就是在基督里有份了。什么意思？这句话坚持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哎，这是一个，这是过程是吧？哎，那么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坚持到底才在基督里什么有份啊。所以说我礼拜五去这个探访 MTSU 的时候呢，他们提了好多好多问题，所以今天我嗓子有点哑了。礼拜五探访，昨天我去那个去 club 也完了，晚上回来又探访，那嗓子越说越多。所以啊，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好多传道人呢，还有牧师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实际上很敏感啊。那他说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或者说他们这个观点是不是对，是吧？我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于没说，是吧？这个得救没有二次，对吧？你得救就是得救，哪有个一次、二次、三次呢？对吧？这第一。第二，得救是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我们自己知道，上帝知道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评价你得救了吗？没得救，对吧？那么得救就是永远得救，那么得救也是让我们知道是一个什么警醒的过程啊！你要什么坚持到底，要警醒，也就是说你们要警醒，是吧？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什么睡着了。那说明，所以说耶稣举了十个童女的例子，很显然很明显都是在等候耶稣再来，对吧？那么这五个愚拙的五个童女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让我们要警醒吗？是吧？所以说既然问出这个问题来，我要给他答我给他答好长时间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要把神的重点放在第一，不要把人的教导作为教导来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谁说的你们把人的道理将人的教导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谁说的这话？耶稣说的耶稣说耶稣的话是我们要学习要记在心中的，所有的人的话你都要根据圣经做一个判断，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坚持圣经的统一性，圣经的完整性圣经是整个是贯穿性，从头到尾 就是一不要拿出一件事情来啊，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得救这句话也没有，圣经也没有啊，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啊，你不看看当时保罗说一人得救，就说你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是吗都必得救，而且后面的还有什么，他们全家人都什么受洗了，信主了，哎，这好多人传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你一个人得救全家就得救了，是吧？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就说要小心，所以我当时我也说说，虽然加尔文提出这个问题是吧，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而且它是有前后因果的，一人说出这话的可能有前后因果，不是说是说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圣经里面没有，没有。所以说你看这句话，就是刚才咱们看的这句啊，我们若加什么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罪。那什么意思啊，就是给谁说，给那信主的人说是吧，要坚持到底。好，那么第一，刚才咱们说到进入安息，刚才说到探子，探子一共十二个啊，十二个的话呢有几个进入安息的， 两 个，耶稣基督的儿子加勒和那个儿子什么，有两个，哎，十二，这个十二分之二是吧，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有一个大的辅导家说呢，目前情况下他说的很肯定，说所有的信徒包括传道人当中哈，他说的主要是传道人，他说的，他说主要传道人，因为这十二个探子代表是吧，代表一个报信的人是吧，报信的人就是上帝的口舌，上帝的口舌是谁呢，就是上帝所高抹的呼召的牧师传道人是吧，那么上帝所高抹的呼召的传道人啊，有的是真呼召，有的假呼召啊，那么他就说了这个呼召家说呢，就现在啊十二分之二，也就是那是有一万二个的话，那就两千个是真正的啊，是仆人，那百分之那个啊多少？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那是假的，那这就很可怜，很可怜啊！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很有意思，里边哈，那十二个人当中，他们十个人看见的只是高大的人挡住了视线，唯有那两个人透过这高大的人看见了那个掌握他们人的命运的，透过信心看见了神的手啊，没有看见人，所以说这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个非常大的境界。这六十万人只有两个人，连摩西都一份进入安息，是吧，很可怜。那么这个安息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真正在主里面的安息，将来的天国得救。所以说耶稣门徒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说我也不知道，耶稣说啊，谁都不知道，唯独什么不知道啊，父所定的时候到那个时候马上就来，好像咱们感觉到不应该那个时候来是吧，好像是按照咱们推算来说，怎么着也得等我买了大房子以后哈，有的人说这个都满意了，谁再来，或者说呢，你看那些实际上神的时候呢，连耶稣都不知道，就说他的时间呢，啊，因为神不受时间控制啊，他说到了，因为人就填满了，我就要这些，因为生命册上都写完了，咔嚓一下就来了啊，哎，那么也就是说呢，神所定的时候啊，那么耶稣说呢，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那么在以色列当中呢，无花果树代表了以色列的国家。啊，当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到夏天去，那个时候你们就到人子进的正在门口了。以色列王国，以色列两千多年， 在全世界各地地的四角啊，没有住处，像过街的老鼠一样。这谁说的呢？实际上摩西当时就已经预言了嘛，是吧？在申命记当中啊，你们若不听他的话，你们必要啊四散的列国，分散的列邦。那我就说了，这个上帝是烈火，你不接触他，因为以色列呢是上帝的选民，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是上帝亲自的 promise， 他的应许说你是我的子民，我今日生，就是你是我亲自的选民啊。那么谁要是招你惹你的话，我就把他给灭了啊。但是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是吧？所以说他们走在旷野当中就吃玛纳，这个玛纳的话呢 吃起来以后七天两夜去了，你天天吃那就是嘛烦了啊。那么他们进入了迦南地，迦南地的人都是高大的，有武器啊，但是他们就把他们都灭了。上帝说用他们拜什么别的神，不拜我，我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啊。所以人最大的罪不是杀人放火，人最大的罪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这个作恶，人最大的罪是什么？不信。所以说这说什么？存着不信的什么恶心？大家看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什么不信的恶心，便将神的什么永生神离弃了。人最大的罪是不信，对神疑惑，神呢就感觉到非常的藐视啊，你藐视谁了？所以不信是一个恶心，不信是一个罪，不信这种人的表现以后呢就把神永生的神什么离弃了。等到我们离弃以后，你再想回来啊可能很难了，因为你没有这个神已经离我而去，那是非常恐惧的事情啊。第二，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什么叫确实啊？有把握的，是吧？确实有把握的信心坚持到底。这种信心呢要什么？还要什么？坚持到底。不是说呢我三天两头，今天我信明天我不信了，今天我这个风吹草动一阵动，看哪基督教这个人他能一病人他能一治，哈一下啊一倒一大片，还能治病，是吧？这就是我的建议，是吧？要一治大病啊，千万不要啊，要小心啊，要小心。耶稣都说了，看哪基督在这，看哪在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要看，这去寻找神迹奇事。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呢？十字架上没有智慧，十字架上没有神迹，也没有奇事。信耶稣不是寻找神迹奇事，也不是寻找智慧。十字架上没有智慧，说智慧人看不对，怎么着也不合情理啊！他怎么非得要上这十字架？神呀，咱都可怜了啊！这就是聪明人自以为聪明者，反倒愚拙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记住，我们不，犹太人是寻找神迹，希腊人、希腊尼人寻找什么？智慧。唯有我，也保罗说是传达什么？定十字架的耶稣。十字架，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要牺牲。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生命，我们有生命。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要坚定信心的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有人说我们是后现代的，我们不要传十字架，少不要再谈苦难啊，那是苦难神学。我们要讲成功啊，成功神学，你信了主以后能 发过财啊，你心里如果能够生意要成功，要小心，要小心啊。耶稣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是吧，一直到永远都是什么一样的，不变。不会说是历史上的耶稣就是不是现在的耶稣了啊。所以说你们今日若认识，要当回答，就是今日此时此刻，今日所强调的信仰的当前性。我再说一遍，今日强调信仰的当前性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呢，今日就是此时此刻，今日就是我们要抓住这个心，昨日已经过去成为历史，我们没有办法再去上昨日去回转，再去寻找昨日。明天不实在，为什么呢？我没准今天晚上我到明天眼儿不睁不就完了是吧，所以只有今日把握此时此刻。所以当今我要做什么？要天天彼此劝勉。彼此劝勉什么意思呀？啊，这强调这个团契的重要性，对吧？团契，大家看那个第十三节，十三节说什么？哎，我们一起来念。 总要趁的还有今日，天天 彼此劝勉，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 迷惑，心里就淡定了。 哎，团契的重要性，团契最大的团契就是我们进这个聚会，对吧？哎，聚完会我们大家呢用餐的时候呢，能够在一起多多交流啊。为什么呢？团契中人们能够彼此是吧相劝，团契中透过弟兄姐妹的分享，使我们不至于被罪所迷惑。因为一个人的时候啊，有两个人行路的时候呢，就容易走，因为一个人跌倒了，另一个人还可以把他给拉起来，是吧？哎，一个人跌倒了怎么能拉起来呢？所以说也不会出现心理刚硬的情形，因为我们大家都互相劝，所以天天彼此相劝，只有在团契在聚会的生活中才能。所以说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惯的人，倒要天天是吧彼此相劝，是圣经的道理。这很重要啊。我昨天晚上我回来以后，我又去探访一个是在咱们教会里面原来老来聚会现在不聚会的两个人，两夫妻啊，就跟他慢慢谈一谈这些事情。我不认识，是别人领我去。那就说聚会啊的重要性，不光这一些，聚会还可以让我们彼此勉励。一看哟，实际上他的孩子到现在啊，我说信，问他信主不信主，他说现在半信。他哪有半信啊？半信啊。我就从这一点判断，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宗教的朋友，还不是一个真正有生命。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孩子，要把最好的东西不是留给自己，留给什么孩子。那么你最好的东西，如果你认为生命是最好的，你要把这个生命要给他，对吧？对。那现在都十六了，也没受洗是吧？那就是说孩子都半信半信半疑，那就也不信是吧？所以说聚会的重要性，团结的重要性在这儿。因为我们一个人很难以知道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对吧？当我们在团结当中的时候，在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彼此相劝，这个是十三节的重要性啊。哎，彼此相劝。耶稣的儿子加勒和那个儿子约瑟，那么他们两个人回来以后面对的60万的以色列人啊，他们说没事，我们有神，我们不要什么打不行了，发现人要拿石头打死，是吧？哎，这以色列人这就是各种悖逆不信，所以神厌烦那个世代，整个世代都厌烦了，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启示啊，是吧？在什么时候启示啊？在什么怒中启示？你像这个，如果我就说，然后说我说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今天好像那个外国人讲的题目是以神的心为心， 什么叫以神的心为心呢？啊，人以神的祭邪为心。你看，摩西神亲自用手指头写在板上，法版是吧？他给摔了，是吧？但神没有发怒，因为他当时以神的是吧祭邪为心，就是说当时神正好在怒气的头上，他也啊正好神就不责备他了，他也在以神的心为心，那么就摔了一口，神也没有说他，对吧？神又给他写了，又让他上去算账。那么从这一点看，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神的心为心，这是很重要的。无论你去做神的工，无论你去工作、生活、起居，一切的一切都要以神的心为心，寻求神的心意。那么，什么叫神的心意呢？啊，神的心意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啊，都有不同的话语和呼召。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来知道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并且明白神的心意呢？只有靠着和神的交通祷告啊。所以你多多的祷告，你多明白神的心意，你就多有能力啊。你祷告上不付代价，那么你的能力就少，祷告也祷告敷衍了事，那不祷告的时候呢，你连能力都没了啊。再不聚会呢，神就离我而去，忽略了神的救恩，是吧？离我而去就麻烦了。所以说，这是神和我没关系了，就是。所以我们信的主要追求，要追求长进，不要对现状满足，每一天要长进。昨天和今天不一样，啊，昨天我失败，今天我站起来，我要得胜。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在神里。家里边有份叫坚持到底，我们明白神的奥秘心意，我们就能做得胜者。好，我们今天到这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当中有许多许多的奥秘，我们只有在你面前每一天靠着你的恩典，多多的更加的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活在你的光中，我们活在你的旨意中，我们活得非常踏实，因为我们有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神，有你的宝血做我们的记号，我们就不会受魔鬼撒旦的攻击，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愿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活在你的怀中，活每一天活得见证来。感谢赞美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能够有这样的追求。主啊，就求你大大的赐福你的恩典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充充满满有智慧有聪明，去做完成你让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